我读第一句哈，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 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 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析。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与信主的姐妹为妻子，带着一同来往，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 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 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 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也不是这样说吗？说吗？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快走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 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耐，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服务的就是圣中的物呢？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 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务，恐怕我能不因为别人，自己反而被欺负。 好，谢谢大家。对，上次 Steve 带的哈，他第八章讲的是好像知识和爱心是吧，在那个时候讲到祭物的事情，讲祭物的时候我们是有自由，可是呢为了有知识，可是为了爱人的时候呢可以，为了体贴别人呢可以可吃可不吃，他讲了一个原则。那这时候呢 在这个第九章呢好像讲的是我的领受是他讲的更是多的是像在传福音方面哈，就是他讲的是说他首先开始讲的时候他是属使徒对吧，他有四个，他直接第一句话讲的是说他是首先是自由的，而且他是使徒，他见过主耶稣，然后呢他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工的，就是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的哈，所以说他有这个权柄，就是他有使徒的权柄，而且他建了这个教会。那么第二节就讲的是说在别人可能他不是使徒，可是在 哥林多教会来讲，他总是使徒，因为这些人都是他带着信主的，而且是这些人是他做使徒的一个印证，一个 seal 啊。那下面他就开始讲的是说做使徒有什么权柄啊？那从第四节开始讲呢，他又讲到做使徒有什么权柄呢？第一个是吃喝哈、啊，他就说第四节讲，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就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作为使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靠这个福音来吃喝吗？然后第五节又讲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权柄，就是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啊？第六节呢是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不做工吗？然后第七节就后面就接着往下讲了啊，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食，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其实照人的意思，律法，然后他就说这不只是他人说的话，这不只是他说的话，而且律师也是，律法也是这样讲的。那第九节就讲，摩西的律法记载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他所挂念的是牛吗？不是牛，对吧？他挂念的应该更是人，是吧？所以当工人在这个地里做工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也是需要被供给的啊。第十节就讲，也是为我们说的，对吧？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十一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还算大事吗？我觉得到十一节来讲，到这儿来讲，他就都是讲的一个权柄，就他作为一个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有很多权柄，是吧？有一个可以靠着这个会众来供养他吃喝，然后呢，他可以有娶妻的这个权柄，然后有可以不工作的权柄。然后呢，可是呢，他就在讲十二节的时候呢，他有这些权柄，而且他是自由的，是吧？在第一节讲的时候，可是他讲在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讲的是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就是他没有用过这权柄，就是他有这权柄，可是他没有用啊。而且他是没有用之后，他又做了什么？他是凡事忍受，他担心的是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然后十三节呢，我十三后面有几节又重新又强调了一下，他作为主的工人在传福音的是有权柄可以靠这个吃饭的。然后讲十三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等于这十二十三又他又重申了一下他的权柄。那么在第十五节的时候啊，十二十三十四的时候又重新了一下他的权柄。那么十五节他又强调了一遍，他说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即使这样，我的奖赏，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就在这儿他讲了一下，是说就等于是从十二节十五节他讲，他前面讲很多，他有很多权柄，而且是可以让人供养的。可十二节十五节他讲的时候，他没有用过这权柄。然后第十六节呢，他就再往下讲的说，传福音是没有可夸的，可是他唯一可夸的是什么呢？是可夸的是说他可以用这权柄，可是他没有用，这是他可以夸的，就是传福音是没有可夸，因为是神已经把这个责任给了他了，所以做这种事情是没有任何可夸的。可是可夸的是说他有这权柄可以用的时候，可是他没有用。而且十七节讲的是说，在他这个有这权柄没有用的时候呢，他讲的是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啊，这是甘心做传福音的，我如果甘心做这件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责任已经托付我了。 十八节就我就推荐一句，他就说那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就在这儿我在想，从一的我想把这一章哈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其实是讲是一到十八节，那么在这时候他强调了说作为一个使徒他有很多权柄，尤其是有吃饭的权柄，有娶妻的权柄，有这个靠福音啊这个啊吃饭的权柄，那可是他这些权柄他都不要，然后呢他可是他夸口的又是什么呢？是说他要甘心的传福音，而且甘心的把这个权柄放下，而且是他的赏赐呢，是说是让人可以不花钱得福音。我在这就讲是说，那个保罗讲的那个赏赐哈，好像是就是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想我想的是说，当我有这个权柄可以做这时候的时候，为什么不得？这个权柄我应这个东西就应该我该得的，这应该就是我的赏赐。可是他在这好像是正好反过来，他说。我应该得这个，可是呢，如果我不要这个，这倒是我的赏赐。所以第一个哈，大家可以稍微 pay attention 一下哈。那么就这是第一个，就当他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有这个权柄，他可以得这个，可是他主动把这个放下了。他说我不要这个，然后这就是我的赏赐。这是第一点哈，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下面他就讲是说，从十九节开始他就讲了一个。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当他把这权柄放下的时候，当他把好处放下的时候，他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样的哈？从十九节讲说，他虽是自由的，可是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就是他这个是，尽管他还是自由的啊，他放弃了这个权柄。那么在他做这事的时候呢，他可以是说，我在想说，他可以从上往下，是吧？是教导人啊，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可是呢，他是放弃了，他把这个权柄也放弃了哈，他是从上往下，他做众人的仆人，这是十九节。然后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又进一步在讲，他是说怎么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那么他就讲的是说，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啊，二十二节讲，他像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可是目的很明显，就是说为了要多的人，是吧？那个在这时候，我觉得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放下了他的权利，放下他，然后他的赏赐就是说，他可以把这放下，这就是他的赏赐。那么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对着这些人群，那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他的一个态度是说，他虽然是自由的，可是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那是一个从上往下服侍。然后目的也很明显，是说他就是为多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说在。二十三节讲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等于在这是说为了让人得福音，然后在这呢又讲的是说，当他把自己放下，然后甘愿做众人的仆人啊，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在这有一目的，为要得人，为要多得人可以信福音，而且呢是可以他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在这我想把它当成归纳成是第二点。第一点是说，他作为使徒他有一个权柄，可是他放下了，就是说那些可以吃喝啊，那些是外在的哈。那么当第二点是说，当他在确信神给他的呼召是传福音的时候，当他把那个他的权柄他可以得的东西放下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态度，在传福音的态度的时候，他是一个把作为一个众人的仆人来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他是对什么人，就是说他是应该是叫同理，不是叫同理心，还是应该叫什么，就是说你对什么人，然后你尽量去理解他。他不是说从上往下的，是说他是像道成肉身，或者是说他进到那个人群里面，他住在那里面，然后他跟他们是生活习惯是一样的，然后他一个就是一个目的，然后是就是为了可以多得人，然后在多得人的过程中，他可以与人同享这福音的好处。 这是第二点，是说当他在传福音，他对人的一个态度哈，他是一个从下往上服侍的态度，而且说他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在这里面，刚才前十八节讲了一个，他是赏赐，在这里呢，到19到23，他讲了一个好处。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看他的好处是什么哈。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当他放弃了他的权柄，然后呢，当他有这么一个服侍的心，他的心就是服侍这些人，做众人的仆人。那他的这个，当他做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怎么说？他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啊？这个法则就是说，你在这时候我就想，你已经都做到这样了，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啊？可以，就是说让就是 take 应该是说 take 你的时间啊，或者这样。那在这时候他又没有讲啊，他讲的是，在这时候他又就是说是在你就跟赛跑一样。就跟人赛跑的时候，因为得奖赏只有一人，所以他在讲的是说，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而且还要有节制，所以他要奔跑不像无定向，打拳也不像打空气的，他要做的是说，是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也是我想把它就是等于这我想是它最后一个就是说我想再把它再重新 go over 一下，等于第一部分是在1到18节的时候，当他讲他有使徒的权柄，然后他传福音他可以得这些权柄的时候，然后他主动的他说这些权柄我放下了，而且我觉得我能把这个放下这些权柄就是我的赏赐啊。那第二点呢，当他说 OK 我把这个权柄放下之后，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当我对这些人的时候，我是虽然是自由的，可是我甘愿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多得人啊。在时候他就在什么地方他就做什么人啊，做哪种人，在律法以下的他做律法以下的人，在律法的这个没有律法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在对软弱人他就做软弱人，他同样还有一个目的，为了多的人。然后这时候他就讲的是说，他为了要让自己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在这个时候第二个这个 step 时候，我就想了他的好处是说他可以跟人同享福音的好处。那么在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说，当他这个态度也摆好了，可是在他做的这过程中，当他就我就是 OK 我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我就是为了多的人，可是在他做的时候，他这个又有一个纪律性，或者叫一个节制性，就是他做的时候，他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啊。他就像赛跑一样，为了得赛跑的人是为了得那可朽坏的冠冕。可是对于保罗来讲，或者对于我们信徒来讲，我们要得的是那个是不可朽坏的样子。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竭尽全力，他是这个一个竭尽全力的怎么来做？他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在这儿呢是说他在这最后一点他讲的是说用了一个是说得奖赏得赏赐，在24节用了一次得奖赏，然后27节的时候他又讲的是自己反被弃绝。那么你要看英文是说也是说唯恐我把福音传给别人，可是自己没有得着那个赏赐。我想可能今天这个大概过经文大概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就想 focus 在三方面啊，就是说在1到18节我们刚才有讲了，1到18节他讲的是说他有权柄，可是他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讲的是说在17节18节他讲的是甘心传福音，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不要使徒的权柄，这就是他的赏赐。他的赏赐是把自己的权力放下，这就是他的赏赐，就是神给他的最大的赏赐。那么在第二点是说，在这个当他决定做众人的奴仆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好处，在19节和23节他讲的是说他甘心做众人的奴仆为要多得人。然后他的好处是什么？在这里面他讲的是说，在23节他讲的是为了叫自己与别人与人在传福音，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在这里面他讲到一个好处。那么最后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奖赏，他这个为了得那个奖赏，那讲的他自己的态度也是一个功课己身，教身服我。那他的奖赏又是什么？在这里面好像没有太明确的讲哈，他的奖赏是什么？时间不多，我就直接，所以我就查了一下，他在腓立比书3:12-14的时候，他在这好像有讲了一下他的这个，他的赏赐或者是在这奖赏到底是什么？他在这讲的是说我要竭力追求。而且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然后他的赏赐是什么？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那这又是一个什么？那就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就因为他讲的是说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就是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我在这我就读这段的时候，我就给我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反正最近可能也是在往这方面领受哈、啊、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在这个整个这个，我觉得它是三个层次哈、啊、它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深哈、啊、在讲它在做传福音的时候它的这个三个层次，可是每一个层次呢又是可以归到同一个 point。 这个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舍弃，就是一个舍弃自己的权利。那1-18的时候他讲的时候，我舍弃了我可以得的做使徒的权利，这个就包括吃喝啊，也包括可以娶信主的姐妹啊，也包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么在这个19-23他讲的时候呢，在这时候他又舍弃了一个什么呢？他服侍这个人群的时候，他舍弃的是说他就把自己作为他们的仆人了，是吧？这时候他就是自己的一个态度，第一个是说自己应该得的，这个时候呢自己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说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说他就愿意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在这他有一个这种服侍的态度，那么在这个有这种态度之后，他做事情的时候，在他服侍这些人的时候，他又是用了一个词是叫功课己身，叫神服我，是为要得着神啊从上面这个召过来得的所有的奖赏。那么我看见的时候，他舍己的时候，他是越舍把自己舍得越多。第一个是奖赏外面来的我不要了，第二是说当我有自由的时候，我主动放弃了我的自由，我要做众人的仆人。那么最后是说当我在做众人仆人的时候，还不能让自己休息，还要不停的叫什么，应该是功课己身，叫神服我。这一个是向着标杆直跑，竭尽全力，他这是用的几个哈。但是我就看见是说他放的是越来越多，从该得的哈到自己的一个态度，然后到自己做事情的这个，好像是有点像逼迫自己，我就觉得有点是像是虐待狂那样，有点像虐待狂。那可是我就觉得他在他讲的他得到的东西的时候，那他在他舍这个的时候呢，那他得到的好处又是什么呢？在这个一开始我们讲的是说他的奖赏，在18他讲的是我又得到一个奖赏。我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做这件事儿，我不要任何报酬，就是我放弃使徒的权柄，这是他第一个讲的奖赏。那第二个讲的那个好处呢，就在24讲的时候，他说我要与众人同享福音的好处。那这个福音的好处到底是什么？福音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 白白的， 白白的，感谢主。还有什么福音的好处？ 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祝福先经过我们，再流到别人。所以说，神是用这种方法来塑造那些传福音的人。你不去传，就得不到这个福音。 感谢主。对，他那祝福有什么？能给更具体点，更具体点吗？ 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这个福音啊，好处你得到，当然就是白白得了。那就神的祝福。但是呢，你没有你的生命成长很慢。只有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舍弃，你要爱别人的时候，你是 是 的。 这种就让你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把你这个灵命塑造成熟。 嗯嗯嗯， 你不仅繁，你成长。 啊，对，嗯。感谢主，等于在这儿他讲是与在传福音的时候与人同享福音的好处。那福音的好处，你讲的是说自己被塑造，这是在传的人和被传人在一起被塑造，然后可是重要的是说自己在那过程中自己被塑造。 否则你只是被传福音的人得到好处，那很容易得。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生命才成长快。 是，感谢主。 否则你身上就是。做能得好处， 是， 那就是吃奶的 baby。 你 去传福音的过程的时候，你才长大， 并 能够成熟的经历。 感谢主。那这 一段其实对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宣教师讲的这一段，所以假如你不做传道人，不做牧师，不做这个，不去真正做宣教士的话，这个对你的就是想不到这些问题。 对，不是我们都是宣教的，是不是？所以都可以用这个。 心智的话，这个就是用。 你一定要 去做传福音的时候，这一篇就给你用。你根本没有想去传福音的话，这个就给你没什么动力。 对，可是我觉得舍己上，那就是最后一个 point， 就是说他要得权，等于最后的他那个24节他讲的这个。奖赏，这个奖赏我觉得又更深了一次。那第一次是说他可以放弃哈，这就是他的赏赐，他放弃的权利。那第二次像老师讲的，说在传福音的时候自己被塑造，那么在第二层次，他的这个好处。那最后一个他的这个赏赐，刚才我可能其实大概也提了一下这个赏赐是什么，就得着神的那个生命，得着基督的那个生命，那个是应该更完全的一个。更效法基督的一个舍己的生命，对，所以我想是说，在这我就看见的是一个舍己，一个人就像是主讲的是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那舍己在这儿是他舍得越来越多，那可是他得的时候就跟从神的时候，他得的也是越来越多，只是说他得的可能是跟我们普通想象的那个得的东西不一样。 27节啊，就最后，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你这个人就慢慢成圣。就是你的，灵，你的魂被灵来控制，你的体被魂来控制。 感谢。 从身体言行举止，进入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 感谢。对，其实我就想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就是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做了很多事情啊，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最深的一件事呢，就是说他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我给打出来，所以我可以大概念一下，大家就听一下就好了。14章使徒行传14章19到20节，他讲的是说，但有就是当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呢，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了。又走回城里去，这段话看着一个很普通的一段话，可是好像就给我一个，就好像一直就留了一个印象，就特别深的时候，就是他在这儿传福音的时候，然后有犹太人来用石头打他，然后以为把他打死了，然后给他拖到城外，然后他醒过来之后呢，他的第一件事他又走回城里去，我在想他走回城里去干什么去。应该是接着传福音去，是不是？这是我在想着说他的这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当他在那种情况下，那他身体刚被石头砸完，是不是应该挺需要休息的时候哈？那当他想一想啊，在那传福音，让这些人用石头给打成的，打的都以为被打死了哈。那当他想这件事的时候，他想如果再回去的话，他心里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说他是还是奋往叫什么应该叫奋不顾身的再回去呢，还是说他想想哎呦说我要再回去是不是说这人值得我再回去吗，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就像老师讲的，就是这是一个攻克己身，真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又不只是身体， 因为首先是一个在魂里的，是吧？首先他要是让神的那个意愿，就是神让他传福音的那个意愿，在他首先在他思维意识里面掌权，就是他要首先是说他说服他自己，他还要再回去，然后他才可以克服他的身体的这个不便再回去。我想他这条就用在这上，我觉得就好像特别的是上特别的恰当，就对我来讲哈。那么就像老师刚才讲的是说，这段话像是给传道人讲的，可是呢，舍己这个跟从耶稣呢，这段话又是给所有的门徒讲的，是给我们所有人讲的，对吧？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不一定说会去，真的说去拿传福音让人拿石头给打得半死不活了哈。可是我觉得是说，我们在，比如在家中，啊，在工作中，那这像这种时候，就是很日常生活中哈，有没有这种舍己哈？这种能不能舍己？那么我就之前正好在想起来那个亚伯拉罕他那个三次舍己哈。我想其实是都跟他的家人有关。第一次他跟他侄子罗德啊，俩人有一批财产，然后说啊，是就是说要去哪，俩人分家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罗德就讲说他要挑好的那个地方，那么就亚伯拉罕就给他了哈。这是跟他的。那第二次呢是说罗德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带着亚伯拉罕带着人去把他救回来的时候，那这个是哪个王来着？索罗玛，谢谢。对，索罗玛要把那个财产给的时候，他没有要，那是他第二次舍，那也跟罗德有关哈。那最后一次是说他把孩子就献上去了，是吧？把孩子献给神，把以撒献给神，那是三次撒手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很就是跟家人啊都有关系的。我就最近有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哈，我就因为前两天，有个朋友从加拿大过来，我们有时候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也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啊，我跟王阳以前，其实想想也是，因为我们信主啊3年到5年哈，这段时间，我就在倒退，我就跟他聊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说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在5、6年前回想我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当时我觉得是说我们的婚姻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好像是到了一个就是快要破碎的时候。我就现在我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去想这事儿哈，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婚姻已经到了一个快破裂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那天忽然间想起来是说，好像王阳已经把那个就离婚书好像是都打出来了哈，给我看。我当时想的这他是不是吓我吗？是吧吓我，这个肯定是我就不理他哈。然后呢，可是我觉得当然还有他后来是他跟我讲，他以前也跟我讲过，就是说他有时候就是有 depression， 他就真想开着车撞到那墙上去。那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他这是吓唬我，所以我就觉得也是挺那个。那可是我觉得是就是信主了之后，我觉得首先是说是神救了我们哈，这神首先改变了他。我觉得是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呢，是说有一次他跟我讲的是说他以前总挑我啊，就说因为我做事笨手笨脚的，是吧？然后呢，你看也不太会做饭啊，然后干活都是笨手笨脚。那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的是说，哎，那次他就忽然间就觉得有一种从心里出来的满足，是这么说的。哎，他就在那时候，我觉得是说他就放弃了对我的那个要求。哎，他觉得有一种感恩的那种感觉。那个好像是我们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那个转变，就是说，他是首先的是当时他放弃了对我的那些要求，我觉得好多时候是说，你要首先，就神总讲我们要舍己，怎么是舍己，对吧？怎么是舍己？就是我们对每个人，其实我觉得是从我们在亚当夏娃那时候，就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分别上，就是说哪个东西对我好。那就是好的，对我不好那就是不好的哈。那舍己的是说不要再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对吧？是说怎么能不能把那个把而甚至是你该得的东西，就是他可以要求我应该 很能干是吧，应该可以做东西。可是他那时候是说，当他决定把那个放下的时候啊，当他这个为此感恩，为了有这么一段婚姻他开始感恩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神是开始在我们两个人，以前只在他一个人身上做工，那时候开始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做工啊。那对我来讲呢，也是我最近读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亚当对那个夏娃讲的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句话就总在我心里头，就是这个想，我总觉得就总在想这句话。那就当我想这句话，神的那个舍己的啊，那个舍己的爱，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分享了。就是舍己的爱也是在我的心里总是能涌起来，就是当我就是在意识到这个神，这个是神赐给我的一个妻子的时候哈，这个感恩，有这么感恩的心情，有这么爱的一个心情的时候，那在这种时候呢，那就是就算是他说了一些让我不太高兴的话哈，或者是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也是可以承受的哈，就是我好像有时候还觉得是看着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是说好多时候这个舍己，我就觉得就那么着，而且我包括我跟我女儿的关系，我记得有一阵我们那关系特别糟糕，就是差不多每天都吵架，每天都吵，那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好，也是我觉得是说有一天神光照我，就用亚伯拉罕献以撒，就说你为什么非要用你的那个标准来要求你女儿？哎，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就是我为什么非要用我的那个标准，我的那个在伊甸园里被玷污的那个这个分别善恶的那个标准来要求我女儿？我觉得从那时候，当我把去用我的这个标准来要求她的那个放下之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就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关系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进展。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想借着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哈，这个他就是你看他三次哈，其实也是三个不同层次上的舍己哈。就第一个层次是说他可以得这个权柄，他可以说你们养活我，可是他没有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说他可以是自由的，他可以是自由的，可是呢他主动他不做自由的，他要去做众人的仆人，然后去服侍他啊。然后第三个呢是在他做众人仆人服侍人的时候，他可以是说自己想干就干，不干就不干，可是呢他又要攻克己身，叫神服，他又要就是竭尽全力的向着标杆直跑，他得进这个神在天上给他预备的那个奖赏啊。这有三个不同层次，在他每次舍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他要的就是也他得到也越来越多。第一个他得到的是说，他说我可以白白的给人传福音，这是他得到第一个奖赏。第二奖赏是说他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就是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人同享，他的生命被建造。那么第三个是说他要效法基督，他要得着基督在神在给他预备的所有的生命的丰盛。那我们一个是在传福音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对配偶也好，对孩子也好，对家长也好，对同事也好，对同工之间的关系哈，这个舍己我觉得是好像是所有的这舍己的爱啊，咱不能只是舍己，舍己的爱是从神来那儿来的，那个舍己的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基，这是我现在是越来越深的体会，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基。所以主为什么讲让我们舍己跟随他呢，对吧？那么今天是算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不过呢就是说今天赎罪日哈，不过我不想是说在赎罪这方向上来花时间哈，因为我觉得我们罪太多了，好像就是不需要赎，因为太多了，而且主已经都赦免了哈。那就是说我们，可是我们可以求的是什么呢？可以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求神赐给我们他的那个舍己的生命，这是我们可以求的。好，那么我想让大家花两分钟时间想一想，不用多啊，想一到两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是配偶，可以是孩子，可以是家长，可以是自己的同事，也可以 是同工的，或者凡是认识的人哈，就想一想，就是说，就是我们怎么能求神给我们那个生命，求神给我们那个他那个舍己的生命，那个舍己的放下自己的权利，就像保罗一样放下自己那所有的权利，就说 OK， 我就是要这样做，就像神在这个十字架上没有说你必须要信我，我才为你死。他没有说你必须要做 certain 性的，我才会怎么样，对吧？他那个是完全的就做了哈。那我们就跟神求，能不能就跟神求这个两分钟，然后咱们做个祷告。我想一会儿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服事，好不好？感谢主。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一段时间，感谢你借着保罗的话，还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你每一个门徒的心愿，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你。主，刚才每个人的这个祷告，主你都听见了。主，我们知道，我们信得着了，我们就得着了。主，我们想更认识你，我们想真认识你。主，我们求你对我们对，求你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也真反映到我们的生命中。主，我们不满足，我们要进入，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那丰盛的生命，那是神儿子的生命，是那荣耀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向撒旦夸口的生命。要把那生命活在我们的家庭中，活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中，活在我们的教会中，让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行，感谢主。咱们下面是怎么着？下面来了已经 ，OK。有一些人要是。